撞向外望一地的月光，开始想念你，我开始想 找到你鼓励，缘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 这是由刘松仁主演的电视剧《春去春又回》当中的主题歌。电视剧讲的是两位兄弟因为身份地位的变化，面对名利。 人间风雨艰辛，远不了无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 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小琪，任贤齐演唱的《一个人》。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阿杜带来的《无法阻挡》。 夜已将近，却怀念起恋爱的心情，回忆人心动牵挂美丽情绪，下一次恋爱何时会再来，经过漫漫长夜总会温柔， 长大的思绪 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的世界的伤，就让泪水流，最 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就 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 那一夜冷冷的雨，你冷 一遍我的心，你再不会走，能不能为我再次等候。为什么介入你的生活，这样的结局我不曾想过，你叫我要如何承受。原来从未忘记，Melody，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求知福的那首歌。 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0%抢，漂流。 去混动，百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还是一点点鲜奶茶。 机遇，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 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 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 恩典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 不，无法阻挡。 自己都无法阻挡。 方继维，爱情的故事。 爱情的故事。 讯婚礼的祝福， 你总是太清晰，我始终喝不醉。 王菲，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你说喜欢刚认识的我，像阳光一样开朗，不知忧愁。 哪怕下雪，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星光老，就算没 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 爱上个世界。 在爱你恋你的世界，不管是否还会幸福，浮沉沉的心为你付出了一切，在爱你恋你的世界，不 笑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 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得嘞，这叫路去。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 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夜间到白天本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西部沿山一带雨量可达小到中雨，请注意防范。白天气温 复古珠摩灯，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汁。 走过来，同桌的人蜂拥而上，将你我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他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喜天，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失踪。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玄的东西，

天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等到了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才知道让我心情常做常做的看见面，面对愿望是三圈，心跳的另一边了解我成长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少见，抱着水里 切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萧亚轩演唱的《我要的世界》， 我要的世界梦想在怀中， 陈淑桦《思念总在分手后》， 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 徐慧欣《幸福的味道》， 你中的 演唱的《催眠》，卓依婷《无言的结局》，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姜育恒《情难枕》， 非是当作游戏场红尘人的凄凉， 蔡琴《白桦林》， 轻轻的穿窗飘着白的雪， 李健《为你而来》， 我 狂流，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把这首经典歌曲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山边的眼神。